手牵手，一起走到时间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 FIO 在创作的合作的初期的时候，创作很多无数的好歌。原装的组合在14年的时候已经是分开了。这个是旧的作品，歌名叫做《我们的爱》，来自 FIO 飞儿乐团。早晨5:13的时候，今日天气方面有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气炎热，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会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或以上。但是明日局部地区仍然是有几阵骤雨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小说拍成电影里面的歌曲，主题歌曲《一帘幽梦》。接近五点十八分，在这个清晨的时间，早晨，早上起身要喝杯水先。 落日似黄金，金光照落日海岸，少女靠在堤边，照得笑容满卷起白裙边，碎花溅在脚上，云在变，变作远面。落日衬着云天，金光照在海面，不知不觉沉香响水平线落下。似步入晚年，沉下 道，谁不愿做到日子偷去重重黄金一片，落日似黄金，金光照落日海岸，少女靠在堤边，笑得笑容满面，卷起白裙边，水花溅在脚上，云在变，变作远影，落日衬着云天，金光照在海面， 这首歌是都较为少听啊，讲出一个几远的区咧，喺香港嚟讲啊，咁啊，但系都系一个度假地方，何家劲嘅《黄金海岸》。呢首歌都有度假嘅感觉啊 ，Birdie Hawkins 嘅《Casablanca》。 Casablanca, back row of the drive-in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popcorn and cokes beneath the stars, became champagne and caviar, making love on a long hot summer's night.Hiding the shadows from the spies, Moroccan moonlight in your eyes, making magic at the movies in my own Chevrolet. Ooh, a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Thank you. as time goes by. Bertie Higgins 的 Casablanca 早晨啊，就快有五点半的新闻报道，还有大概三分钟左右。新闻前我们有田园春梦。 原野春梦，花开灿烂笑春风。声飘送，当蝴蝶双飞，分享天地，我俩飞向白花中，人比花更，日夜相伴，良缘最难逢，齐来共聚春日暖。 起床，我哋都要努力做好每一天，即使睇唔到未来，睇唔到希望，都依然相信自己。 依然相信。 每一个清晨，我钱佩兴同钟志光、崔雪汉、雷洪德、林思维、叶君耀同你分享健康之道，展开美丽嘅一天。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14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型冠状病毒病核酸检测，包括多间幼稚园和小学。局方说，由于14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流感样疾病个案，而有关疾病和新冠状病毒病相似，为谨慎起见，这14间学校亦都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警方拘捕一名怀疑非法入境的内地男子，他涉嫌同两宗爆窃案有关。警方前晚在屯门西铁站附近拘捕一名可疑男子，在他身上搜出六角匙和一块铁片。初步调查显示，他涉嫌同本月大埔及屯门两宗爆窃案有关。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被捕男子涉嫌非法入境、外出时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以及爆窃，现正被扣留调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定，下星期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的北极 理事会会议期间举行会谈。俄罗斯外交部话，拉夫罗夫同布林肯通电话，讨论国际以及双边关系事宜，并同意在本月20日举行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谈。美国国务院声明表示，布林肯在对话中促请俄罗斯释放两名被扣留的当地美国公民，包括被指从事间谍活动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卫兰，和被指醉酒闹事和袭警的前海军李德。布林肯重申总统拜登保护美国公民并坚决捍卫美国利益的决心，以应对俄方损害美国和盟国的行动。两人又讨论到美国的北韩政策以及共同关注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的独立专家委员会就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发表工作报告，认为全球未有认真对疫情大流行的威胁，期间出现无数的失误和延误，导致疫情失控。报告认为，前年12月中国出现来历不明的肺炎个案，世卫亦都接获相关的通报，但世卫要到去年1月30号才将新冠病毒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亦都未有及时发布国际旅游限制，导致灾难性后果。疫情爆发后，国家之间只顾争夺防疫物资和药物。报告建议赋予世卫更大权力，可以调查疫情，强制成员国提供可能引致传染病大流行的情报，推动世贸等国际机构的疫苗生产工作。又建议将世卫总干事任期定为7年1任，不得延任，以确保总干事不会受成员国的政治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587点，下跌6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63点，下跌8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09.68，瑞士法郎0.909，加元1.214，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406，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44美元，卖出1,815.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以上。但听日局部地区仍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绿屏合厂房营运及活动总监何世杰阿 J 要挑战大家， 咁希望大家咧嚟紧呢段时间唔好买咖啡嘅时候用啲即弃嘅杯，你应可以尝试系一系糖饮啦，第二就系自己带杯。带只可以 reuse 嘅杯，出试下1个月咯。 想知主持李浩辉、萧希婷可唔可以完成挑战？记得留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挥霆。 你想喺香港做信托或公司服务嘅生意，记住要向公司注册处申请牌照，无牌经营会被罚款同监禁。 我知啊。所以已经在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者注册办事处的网站交了申请了。 如果要知道公司有没有攞牌，可以上 www.tcsp.cr.gov.hk 免费查阅持牌人登记册。 考下你有啲咩方法可以见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节目主持人呢？ 我知，五月十七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一点，打开港台电视31就见到噶啦。 醒，咁你知唔知会见到边个啊？ 节目会邀请到嘉宾主持祝文君、麦雅治，当然就唔少得恒常主持侯伟新同埋袁子佩啦。佢哋会准备大量游戏同丰富奖品，务求令大家睇得开心、欢心又清心。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哒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又一日嘅开始啦吓。无论你有啲咩什么烦恼，咁啊，通常喺夜晚黑瞓觉嘅时候咧，都唔好将烦恼带上张床嗰度，瞓咗先算。问题咧，瞓醒觉咧就会解决噶啦，咁样吓。咁啊，希望在明天吓。咁啊，当然其实系咪真系一个嘅愿望，一个希望，原来隔咗一段时间就会得咧？咁就唔系话咁样样嘅，而系当时唔将啲问题转喺牛角尖。你不会再在这样想，话怎么都想不到，想来想去可能我脑都实埋，所以就要放松一下，走开一下，一是就或者是看一另一些东西，令到自己可以脑神经方面没那么实，舒缓一下，听下音乐，而或者想第二样东西，转个头隔耐啲嘅时间先翻去兜翻嗰个题目去谂下嘅时候咧，原来咧可能行开咗之后嗰个空间嘅时间咧就会俾你舒缓一下，咁有个空间嘅时候咧，你先至可以有得转动喐动下，先至会谂到个答案出嚟。咁又或者呢个答案咧就系你瞓醒觉，啊有即系充足嘅睡眠啦，充足睡眠咧真系好紧要嘅。充足睡眠之后咧，咁把声又可能靓啲啦，清啲啦。咁而咧就系谂嘅嘢咧，可能已经有另外一个画面啦。咁又喺个晨早嘅时候，迎接新嘅一天开始嘅时候咧，又觉得系充满希望。哇，今日又成日咁长，又可以慢慢咧去做你嘅嘢啦，咁样。咁自自然然咧，好多嘢咧。你諗向好嗰方面咧，就係、是、好嗰方面咧，就嚟揾翻你，向你嘅即係個矛頭向翻你呢一方面啦。咁所以咧，係問題所在嘅就係我哋如果棘住咗嘅時候咧，就千祈唔好再繼續攣落去。同人相處都係啊，或者係同小朋友傾偈嘅時候，有啲話題係當時可能係解決唔到嘅時候咧，又將佢放埋一邊；又或者你自己心情唔好嘅時候，就冇喺佢身邊嘅時候，係咁碎碎不休咁講嘢。自己都靜落嚟之後咧，其實幾分鐘嘅時間之後，你哋翻去再傾偈嘅時候咧，已經覺得係頭先咁樣做咩咧？和和氣氣咁咪幾好係嘛？其实好多好多嘅方法咧，令到自己心境平和，都有助你抗衰老，冇咁多皱纹啊。 Oh, 有一个早晨的开始，在哪里度过早晨这个就不紧要，朝早那么早，当然应该是家的了。但是有些人早起身之后就离开家，就是去习惯你每一天的活动，你去哪里哪里行山，去哪里晨运，或者去哪里游早水，去到浅水湾一个早晨是怎样呢？听一下海浪声，洗涤一下你的心灵都很舒服。刚才是蔡美珀《浅水湾的早晨》，5:44，气温28度。 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地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山上的鲜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原来嘛，你也是上山看那山花开。小小的一阵风呀，慢慢地走过来，请你嘛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海上的浪花开呀，我才到海边来。原来嘛，你也爱浪花，才到海边来。啦啦啦啦啦啦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啦啦啦啦啦啦。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地走过来，请你嘛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山上的山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原来嘛，你也是上山看那山花开。小小的一阵风呀，慢慢地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海上的浪花开呀，我才到海边来。原来嘛，你也爱浪花，才到海边来。啦啦啦啦啦啦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系啦，听见啲海浪声咧，哇，真系一种好凉快啊，洗涤你心灵嗰种嘅感觉啊！浅水湾的早晨，你谂翻嗰个嘅景啦，晨曦嘅时候应该唔系太多人，见到有啲人游下早水，啲浪冲下埋嚟，听下啲海浪声。而头先刚刚嗰首歌咧，就是、来自沈雁嘅《踏浪》啊。喺电影里边，我哋见到啲武侠片咧，就真系踏浪咁样，哇，水上漂嗰啲咧，睇落好即系好心旷神怡啊，好好睇嘅视觉享受嗰种感觉。真正嘅踏浪系点咧？都有啲人真系喺假日嘅时候咧，就是、出海啊，咁去玩下踏浪咧，即系好多人都系咁样啊。就话你呢个热天啦，都应该好多嘅水上嘅活动啊。水上活动咧，都系可以同自己减压嘅一种啦，又多啲运动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即系，水上活动好多一啲嘅玩意咧，如果唔熟嘅话咧，都真系要学到熟习咗先至好尝试，亦都要有啲有经验嘅朋友同你一齐咧先至好吓。时间系5:47啊，天气咁热，有咩嘅消暑嘅方法咧？就心静自然凉啦，开把风扇或者叹下冷气啦。但冷气叹得多嘅时候咧，亦都系可能湿气好重啊，所以开一阵咧，等你有凉快感觉嘅时候咧，就吹下自然风，开风扇咧就会比较好啲，又可以唔使咁多电费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天气炎热啊，大致系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温度最高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天气炎热， 最高气温大概是32度或以上，但是听日呢局部地区仍然是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4%。 在寻觅他的我，海浪轻拍岸，风在呼叫，滔滔白浪挤面，你可感到孤在流泪，难压到你不知我心，无从晓得我是在怀念他的爱。岛上的故事，海浪的爱，当天别后远隔重洋。 一路坐船听下啲海鸥声啊，龙影霞、黄雨生嘅《南丫岛的故事》，佢嚟到咧都系喺放假嘅时候，时间多啲，慢慢行行啊，慢慢逛咧就几好啊。咁啊，邝衰佬头先有提过啦，就系话，譬如你咧系朝头早起身啦，或者系会喺过即之前一晚有啲咩问题解决唔到嘅时候咧，就唔好攞落去牛角尖嗰度。咁问题咧，迟啲咧就会拆解噶。呢、這个都系一个预防咧，系唔好咁衰老嘅方式啊。即系呢个我自己嘅心得啫。如果你成日都谂埋晒好多嘢，好唔开心啊，皱好多眉头啊，啲人就话啦，皱得眉头多咧，皱纹又多啦，系咪咁咧？当然唔系咁化学啦，都有你自己本身嘅先天嘅个质素喺度嘅，加埋后天嗰个乐观嘅心境咧，这个亦都系需要嘅，仲有食物嘅营养咧都系需要嘅。抗衰老咧，当然啦，专家咧就系阿崔博士啦，佢都系抗衰老学会嘅会长，亚洲抗衰老协会吓，咁啊，而喺呢方面佢有好多佢嘅食疗嘅心得之余咧，咁其实喺呢个营养学说咧，林思维咧都有好多嘅。嚟紧呢几集咧，佢都会攞呢个题目嚟讲，就系喺营养方面的确系可以帮得到嘅，有助抗衰老嘅一啲嘅饮食习惯咧。今日咧会第一集咧就讲下系以食物性饮食为主嘅。

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今日的我， 昨日的我， 今日的香港， 昨日的香港， 和昨日的我们又有什么转变呢？ 的足迹竟已消退，沿路风景可有变吗？ 电视节目《铿锵说》重量级嘉宾细说往事，对比昔日《铿锵集》珍贵片段，见证时代转变。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一觉醒来，迎接新嘅开始，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最后半个小时啦，六点过后啦，现时六点零九分啊！今日系五月十三号，农历系四月初二，仍然都系好热嘅呢一天。今日咧就天气炎热啦，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会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32度或以上。但系听日咧，局部地区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嘅。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四嘅朝头早呢个时间咧，喺钱佩英身边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佢亦都系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 Sylvia。早晨，林思维。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逢系星期四咧，都系讲饮饮食食，不过唔系话边啲地方边啲嘢好食，而系我哋应该食啲乜嘢系令到自己身体健康，系嘛？ 我都想做 foodie， 但 foodie 嘅代价好大， 就系要你可能即系个身体都会膨胀少少， 同埋真系支出都好大。 你讲系钱系嘛？ 系啊，因为你食好嘢，当然香港有好多嘢有平有贵啦。但系而家呢啲 foodie 即系要走去试呢样试嗰样，其实支出都好大。 其实生活在香港都挺开心的，某一个角度去看，只是讲食呢香港都很注重的嘛。 哦，其实是的，当然你可以选择任何国家的食物都找得到啦，当然有平有贵啦，有健康的啦， 是 也都有些不健康的。 而且可能吃到咁上下人很得意的嘛，哎呀想转下口味，经常想去发掘一些新东西。当你看到有些新店铺开的时候，哎呀好爱试一下，一传十十传百。於是乎咧，就啲鋪頭開一陣間嘅時候咧，就排大隊，亦都可以喺呢件事件裏邊反映到香港人幾中意食啊！ 我諗一來就係個互聯網發達咗好多啦，咁另外就係啲人而家喺曬香港啦，咁第三就係咧啲人就中意打卡嘅，即係你未食過啊？搞錯啊！開咗好耐噶咯，哎呀，我開嗰陣時已經去咗啦，咁樣即係你見到好多都係有個咁樣嘅心態。 所以咧做飲食業咧，其實咧只要你真係有心做咧，係唔使驚冇生意。 嘅， 都系嘅，食啊，即系离不开，每一日都要做嘅。 咁啊，但系作为消费者嘅我哋咧，使钱系使得开心，嗯、或者喺嗰个气氛，你系食得好开心。 会啊。 咁但系最后咧，谂一谂，其实食嘢当中咧，有啲乜嘢系啱我哋食啊？系嘛？ 系，同埋我哋话而家要保养啊， 吓， 即系保养下，即系咩意思咧？即系食得嚟咧，个身体都系只要健康啦。咁、嗯、我哋讲紧话食啲乜嘢可以长命百岁啊，或者可能叫讲抗衰老呢样嘢咧，咁、嗯、对人都系好紧要嘅。 哇，抗衰老成日听得多啦，崔博士都系抗衰老协会嘅主席，系啦。咁佢又喺呢个中医学嘅角度，都有啲抗衰老嘅一啲嘅食疗方俾我哋。但 系 其实喺西方里边咧，我觉得其实呢方面又冇分中西方嘅，呢、這个原理应该就系咁。我哋都系人嚟噶嘛。 系啊。 咁我哋食咩嘢，点样保养咧，系唔分你中同西嘅。 会啊会啊，同埋咧咁抗衰老系几大个话题，即系唔系净系话为你照咗块镜。見到自己，哎呀，冇以前啲皮膚咁好啊，或者可能多咗幾條皺紋咁簡單， 白頭髮又多咗啲啦。 係啊，因為其實衰老又包含好多嘢嘅，即係包含就係當然我哋嘅健康啦。咁、我哋身體機能咧，最怕係咩咧？就即係衰老。咁衰老嘅意思即係會病啊。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身體機能，譬如細胞又好，我哋啲內臟功能又好，咁如果保養得唔好咧，就點解我哋成日話驚啲人有長期病患啊？即係可能糖尿病啊、cancer 啊、甚至乎有啲腦退化嘅一啲情況啊，甚至乎簡單得嚟，你隻眼睇得唔好啊，你嘅耳仔聽得唔好啊，咁甚至乎有啲記憶力衰退咧，咁呢啲都係一啲老化嘅一個過程，嗯、就唔係表面上嗰條皺紋咁簡單。 係啦，咁所以咧就大家要分清楚，我哋並唔係話怕老， 嗯、 因為老咧都係一個自然現象。 嗯、 你去到咁上下咧，五六十歲嘅時候咧，開始出現好多表面上老嘅象徵啦，或者身體機能嘅問題會出現咗。咁、所以就係我哋想要做嘅咧，就係點樣喺我哋仲係叫健康嘅時候，又係要預早做定啊？咩都有个预防 系啊，会啊，咁我哋相信就系，譬如你一个人得一个身体嘅啫嘛，一世人，可能有部机器本来好新净落地吓， 新买梗系开心啦，靓 啦，咁你觉得哇，我用下佢先，咁你初初觉得诶冇嘢啊，都几好啊，啲功能，咁人嘅身体都系咁噶嘛，咁、如果你当佢一个部机器嘅时候咧，佢终有一日都会坏噶嘛，咁究竟佢早啲坏啊，定迟啲先坏啊、或者可能你入厂嘅时候去整一整佢，整翻出嚟系 OK 啊，冇问题啊，定入咗厂之后诶整唔到点算啊，咁呢啲都系即系成个身体好相信是一生人都有一个身体，咁点样去保养佢，等佢就算老得嚟都健康咯。即系有一老爷车，哇！你保养得佢好靓嘅，仲揸得嘅，哇！你踩入佢都仲去紧。咁但系你话有架新车落地，可能落咗地十年八年，咦？開始壞壞地啦，即係日日都入廠，咁即係日日都好似人咁要食藥啊，要睇病啊，驚呢樣驚嗰樣啊，咁其實就會有問題咯。 尤其是咧，而家咧普遍嚟講咧，啲人都長命咗噶嘛，所以長命得嚟咧，如果唔健康咧，就辛苦自己啦， 都好大問題㗎。因為新冠肺炎嗰段時間病，我哋以前唔係 OK 咁啊，我食藥咯，睇醫生咯 ，OK 啦，血糖控制得好，但最大問題，咦，原來我病。我又唔可以打疫苗或者諸如處理啦，即係可能好多抗傷變咗，咦？呢、這個變咗一個再大啲嘅問題。咁所以我諗，我哋嘅做法或者可能我哋想講嘅咧，就係頭先阿淺咁提咧，就係要有啲預防嘅要做，即係唔好等到有事，哎呀，早知。咁啦，咁樣 咁已經，哎呀，啲時間追唔翻噶喎。 係啊，咁啊飲食，所以就係佔呢個所謂嘅抗衰老都好大個議題嘅。因為其實咧，我哋相信咧，自然界裏邊咧有好多嘢咧，係其實某程度上係提供緊俾我哋咧， 係 去食咧。去保護緊個身體嘅，咁所以我哋好相信咧，即係譬如講開抗衰老啦，除咗我哋講表面嘅，即係頭先我話白皺紋啦，你睇落知道自己老咗之外咧，其實原來身體裏邊嘅一啲 DNA 咧，都有個可以測到一個老化嘅跡象咧。是会同食物有关的。 是咁点样样啦。 咁我哋身体里面呢有种嘅物质呢叫端粒。咁英文呢就叫 telomere。咁其实 telomere 系乜嘢呢，其实我哋细胞里面有啲染色体嘅咪咪嗰一段呢、其实就系叫 telomere。 系 ，OK， 咁如果你识得有少少解释染色体咧，染色体其实系身体 DNA 其中一样嘢啦，去复制我哋个身体，即系譬如点解我哋人会个寿命咁长咧？喺我哋细胞里边有啲个所谓嘅染色体咧，佢不停会 copy， 咁一路 copy 嘅时候咧，个功能咪可以maintain咯，咁大家可以保持住啦。 但系不断 copy 嘅时候，咁可能都等于一副机器嘅形容啦，你做得多咧。都會有啲老化嘅， 係啦，即係譬如你會將 notes， 你不停咁擺落個影印機度copy 嘅時候，你唔會張張都一樣噶嘛，你 copy 到可能100張、200張、300張就開始有啲瑕疵啦。咁呢個就係所謂嘅染色體要做嘅一樣嘢啦。咁原來染色體嘅尾尾嗰段咧，其實有一段嘢就叫 telomere， 即係叫端粒。咁研究就講緊呢個端粒咧，其實係保護緊。 你的染色体的。咁你每一次 copy 佢嘅时候咧，原来呢个端粒咧就会越短嘅。当你短下短下短下嘅时候，端粒冇晒啦，即系蚀晒啦。嗰个染色体咧就会冇咗噶啦。 哇、哦！咁但系其实佢每一次做咧都有消耗过，一定系 系啦。 个问题系咪可以消耗得唔系咁快啊？ 系啦。咁咧研究就讲紧就话有啲生活上嘅习惯，尤其是营养咧，其实可以保护翻呢个端粒嘅长度。 哦， 即系好似你谂下，可能有张台。有四隻腳嘅，咁、咧下面有粒嘢保護佢嘅 ，OK， 咁嗰粒嘢就係嗰個端粒啦。咁如果個端粒磨下磨下磨下磨下冇咗咧，即係嗰個染色體就會消失咗，咁你就要保護嗰四粒嘢。咁即係食物裏面咧，就好相信咧，其實有啲食物咧可以令到呢個所謂嘅端粒咧唔好短得咁快。咁當你嗰個端粒嘅長度可以保持嘅話咧，你咪繼續有個 master copy。去俾你去 copy 你有需要嘅一啲功能啊，或者一啲 DNA 需要嗰啲身體嘅功能，咁呢個就係叫做保存翻嗰個功能咯。 其實嗰個 master 嗰個主機啦，我哋要保護個主機啦。 係啦，即係你譬如可能你有本書，嗰、那個係一個第一本嗰本書，咁你就唔好揭佢咁多啊，唔好破壞佢咁多。咁當你想去 copy 佢嘅時候，你嘅身體嘅機能咪可以保持翻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做啲唔係好好嘅生活習慣，譬如食煙啦、肥胖啦，你可能本身食太多高糖分嘅嘢啦。食得太多醃製過嘅食物啦，或者燒烤過嘅食物啦，甚至乎你講緊而家啲致癌物質嘅食物，即係譬如加工食物啦，都有機會咧令到個身體咧會多啲我哋話自由基啦，即係啲氧化嘅物質啦，去氧化呢個嘅端粒。咁當你個氧化過程即係快咗嘅時候，咁啲 DNA 或者可能我睡眠嘅染色體咧就冇咗個 master copy。咁你一冇咗個 master copy 嘅時候，你就即係做唔到複製翻你應該有嘅一個功能。 冇錯啦，咁啊，其實咧，我哋今日所講嘅嘢咧，同平時咧，你都覺得係，咦，差唔多啫，都係話要小心飲食嘅習慣。但以往聽嘅時候咧，可能就覺得啊，係食呢樣嘢對我哋身體咩咩好。咁但係今日裏邊其實聽多翻呢啲嘢，其實都有嘅，不過可能我哋冇留意，就係你講個端粒。 係。 原來我哋嘅飲食嘅習慣裏邊嘅好，除咗對身體好之外，最主要就是保護嗰個端粒。 係啦，即係背後其實個原因就係近年嚟嘅科學家就發覺原來可以用呢樣嘢去量度個衰老嗰個速度係點樣。當然你冇話，咦？你可唔可以抽血去驗下啲端粒啊？咁又唔會嘅，因為呢個係科研嘅一樣嘢，就話原來人類嘅端粒如果可以靠某啲嘅飲食嘅方法去保護佢嘅長度咧、其實你老化嘅過程就會減慢咗咯。 當然，其實我哋身體裏邊都有好多呢啲嘅端粒， 係嚇，咁你睇唔到嘅，即係你每望下翻皮膚，會見到一粒嘢喺度咧，就唔會嘅。咁但係就有啲研究就話啊，原來你可以做啲嘢去延長所謂即係我哋講緊而家講緊嘅染色體或者端粒嘅壽命啊。咁變咗你年紀大咗之後，你咪冇咁多病痛啦。 好啦，咁嗱，我入翻題啦。我哋所講嘅呢個係抗衰老嘅話題，就係話我哋都分開一啲嘅雜數去講，而一啲嘅主要嘅。大題目的內容，等大家可以更加集中一點。 是的， 今次所講的就是我們怎樣去有一個好好的抗衰老的飲食的習慣，就是保護這個端粒。 是的，剛才我提過其實抗衰老和抗氧化是同一個道理來的。所以我們說抗氧化就要在食物裡面拿多一些抗氧化物。咁我哋所謂嘅抗氧化物咧，我哋離不開都聽過咧，就係我哋食物裏面嘅啲維他命啦，咁包括維他命 A 啦、維他命 C 啦、E 啦、葉酸啦，有啲多酚類嘅物質啦，另外仲有番茄紅素啊，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喺植物性食物裏面會攞到嘅、我哋而家好興即係成日都講話 plant based diet 啦，咁呢個係植物性嘅飲食方法啦。咁其實好多時候呢啲抗氧化物咧，都係啲唔同種類或者唔同顏色嘅水果啊，同蔬菜啊裏邊攞得到嘅。 係啊，咁所以記得林思維寫到話，五顏六色嘅嘢咧都要食，就係咁解。係 啦，咁即係唔好偏重淨係一種水果或者一種蔬菜啦。咁、尤其是好得意啊，即係年紀大咗咧，食嚟食去都係嗰啲嘢噶嘛。即係你話後生嗰陣時嚇，咩、都試下啦，乜都試下啦。咁但係其實好得意，譬如我見到有啲上咗年紀嗰啲婆婆公公啊，咁可能都見到哦，你每一日食乜嘢？哦，都係菜心啦、瓜啦，咁冇噶啦，其他冇噶啦，都係食嚟食去都係嗰啲啊，或者可能醫生叫我唔好食呢啲啊，醫生叫我唔好食嗰啲，即係唔係話啲醫生叫佢哋唔食，只不過可能佢哋好多牙又唔好啊， 是啊是啊， 即係但係其實咧，事實上咧，如果你就咁食，即係齋食菜心每一日，其實你就攝取唔到其他蔬菜嘅營養素啦。咁所以我哋就好鼓勵，如果可以嘅話咧，乜嘢顏色嘅蔬果咧都要食嘅，即係總之你紅橙黃綠青藍紫都要去進食啦。即係譬如紅色係譬如士多啤梨啊、蘋果啊，或者橙色當然係橙啊或者橘啊，咁、 另外黄色可能是香蕉啊，或者青红蕉啊，呢啲都是一啲即系唔同颜色的蔬菜同水果。 系啦，成日都话多啲食，咁但系都有个量，我哋先要知道大概几多。 系啦，咁我哋咧，如果真系要保护我哋身体咧，或者讲紧话咩叫？舊嘅一啲蔬菜類啊，或者水果咧，我哋每一日咧都建議翻啲人咧食500克以上嘅水果同蔬菜嘅。 咁即係大概幾多咧嚇？ 係啊，咁咧譬如一個蘋果係100克到啦，咁或者一個中型嘅橙都係100克到啦。咁當然就係食兩個水果就等於200克啦。咁仲有剩翻個300克咧就係蔬菜咯。咁其實好簡單嘅，所以咧就切合翻好似我哋香港政府不停咁推動話食兩份生果三份菜嗰個道理。 係 咁，所以你就話如果可以每一日食到兩份水果三份菜咧。仲要是不同顏色的呢，咁其實你就可以攝取到很多不同的抗氧化物啦。 哦，所以今天聽多啲啦，又明解啦，啲嘢都係要有數計計出嚟 嘅。係啊，會啊。咁所以咧，我哋都講過就係話，其實好多時候香港人咧，有陣時真係食唔夠水果同蔬菜嘅。咁都係提翻大家啦，即係當然老生常談啦，即係唔好嫌我沉氣啦。咁其實原來真係水果同蔬菜咧，係對保護我哋嘅端粒都係好緊要嘅。 所以就算係出去食碗面啊，通常都話要唔要碟菜啊？咁你都要食碟菜好啲啊。 咁同埋而家我諗。水果同蔬菜都容易买咗好多啦，咁同埋而家多咗啲人喺自己屋企整嘢食啦，有少咗出去食嘢啦，咁所以见到街市咧，其实都好多呢啲嘅新鲜水果同蔬菜，咁不妨就即系每一日啊，或者每一个 weekend 都出去睇下啲咩时令嘅水果同蔬菜咧，呢个都系好紧要嘅。 嗱，系咁，我哋讲紧咧就话系有助抗衰老嘅饮食习惯。头先嗰个一个开始，同埋讲话水果啊，五颜六色嘅呢啲蔬果都需要啊。其实系咪仲有好多嘢？都是需要留意咧，我哋要点样食法先食得健康咧？ 系啦，咁我哋讲紧除咗植物性飲食，好多知道水果同蔬菜啦。咁另外原来有啲植物性嘅食物咧，都系对抗衰老好紧要嘅，就系我哋嗰啲蒜头啊、洋葱啊、香草啊，即系可以而家好兴嗰啲咩罗勒啊，甚至乎一啲香料啊，即系而家咪好兴食姜黄啊，原来胡椒啦、辣椒啦，咁其实呢啲都里边有好多嘅抗氧化物嘅。 哇！胡椒、辣椒呢啲，即係以為係比較辣 辛辣嘅嘢， 都係有益嘅。 其實都係有益嘅，因為譬如講新鮮辣椒咧，其實維他命 C 好高嘅，咁甚至胡蘿蔔素都好高嘅。咁同埋有啲叫做即係辣椒素嘅一啲物質啦。咁其實呢啲所謂嘅即係你細眉細眼嘅一啲調味品啊，或者香料或者天然嘅香料咧，其實裏邊嘅抗氧化物係好高嘅。 啊，仲係咪聽有啲人話姜黃嗰啲都係好 嘅？係啊，咁啊，姜黃近年嚟就落咗好多 attention 啦，因為自從新冠肺炎開始之後咧，就傳聞就話。姜黄会增强抵抗力啊，或者可能会杀死啲新冠肺炎啊咁其实佢就唔会杀死任何菌嘅。咁但姜黄咧就系真系一个好强力嘅抗氧化物。咁所以其实譬如你咖喱里边会揾到啦，甚至乎你而家好多咧嗰啲香料嘅铺头，即系譬如你九龙城嗰啲专卖香料嘅铺头咧，其实都多咗好多姜黄卖。 咦？咁即系食多啲咖喱都系好、啊。 都系嘅。咁但系当然咖喱有其他嘅成分喺里边啦，即系如果你茶餐厅食过咖喱牛腩饭，咁除咗姜黄之外，可能佢就会有其他，譬如。可能是牛腩啊，甚至乎可能有啲雞皮喺度啊，咁甚至乎有椰汁啊，咁當然即係嗰個就係個汁出咗問題啦。但如果你話喺屋企用姜黃嚟煮餸啦，咁甚至乎而家好興咧，有啲人用姜黃嚟沖水飲啦，咁有啲人就將姜黃加落乳酪啊，或者加落奶啊，咁呢啲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咧，可以攝取到呢啲所謂嘅比較抗氧化力高嘅一啲抗氧化物嘅。 係，咁所以嗱，大家有助抗衰老嘅咧，就係植物性嘅飲食為主比較好啲。係 啦，咁所以咧都大家。试下咧，尽量喺日常之中咧食少啲红肉啦，即系唔系唔食啊，即系食少啲红肉啦，以多啲植物性嘅蛋白质为主啦。咁当然食鱼啊、食鸡啊、食豆腐类咧，呢啲都系一啲比较低饱和脂肪同埋个植物性嘅蛋白质会比较高嘅一啲物质咯。 仲有好多详细嘅资料，下个星期咧再继续听阿林思维讲啦。 咁亦都会讲下啲点样抗衰老嘅一啲饮食习惯嘅。 系咁，大家下个星期四再继续听啦，拜拜。 拜拜。 咁而家咧就系六点系五个字嘅，咁啊，我咪继续咧就系咧有我哋清晨首尾啦，去到咧而家咧就要播呢只日本歌，系尹志来自咧系一只嘅大碟里边嘅精选嘅碟，精选嘅碟里边咧有呢一只啦，咁咧就听听呢只先。 遅すぎたみたいね、目の前を白い 一首咧就系翁善玉嘅叫做《白枝幻想》啊，接近六点半嘅时候噶啦，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都好热啊吓，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温度32度，新界会再高啲，系会热多一两度嘅。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温度32度嘅。好啦，差不多六点半钟，一阵间有新闻报道。要到星期一朝早清晨省理，前辈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表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在有关中国的部分，报告批评中国迫害宗教少数群体，更形容新疆地区实际上已经被中国政府变成露天监狱。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持续推动2019到2024年的宗教中国化运动，令所有宗教教义和实践和中共教义一致，包括要求所有宗教的神职人员参加政治灌输会议，监督宗教服务，预先批准报道和变更宗教的文本。报道引述传媒指出，去年一月至到七月，有中国官员以新型肺炎疫情为由，要求关闭宗教场所，并加强监视和逮捕宗教相关人士，限制宗教活动。报告又说，中国当局持续骚扰和恐吓宗教领袖，劝阻他们与美国官员接触。北京当局亦都经常阻止宗教团体成员参加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活动，安全部门人员亦都会对与会者进行讯问。北京当局并经常拒绝批准或者拖延美国官员访问宗教场所，并与宗教领袖会晤的要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爆发的冲突未有平息迹象。根据统计，在过去三日，巴勒斯坦向以色列方向发射过千枚火箭炮，造成六名以色列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以军几百次空袭还击，摧毁加沙地带两座大厦，共有6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16个人是儿童。国际社会呼吁各方克制。美国总统拜登强调，以色列有权自卫，